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刀枝必报剑小卷，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叫赵阳，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7已渐渐走远，我的研究生生活已经过半。在这些日子里，我感激青春的美丽，友情的温暖，感激那些在我迷惘彷徨时鼓励我、激励我、伸出手来牵头我走的师长们，感恩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2018，我将更加努力，用更好的我给你们更好的报答。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王开岭散文随笔《精神明亮的人》节选。19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木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按时看日出。我被这句话猝然绊倒了。一位以面壁写作为世志的世界文豪，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寻常不过的晨曦之降视若一件盛事，当作一门必修课来应对。为什么？他像一盆水泼醒了我，浑身打个激灵。我竭力去想象，去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摩体味着它。陪伴你的有刚苏醒的树木，略含咸味的风，玻璃般的草叶，潮湿的土腥味，清脆的雀蹄，充满果汁的空气仍在饶舌地蟋蟀。哦，还有远处闪光的河带，岸边的薄雾，或红或蓝的牵牛花，隐隐站立的棘条，一两滴被嘘嘘声惊落的露珠，月挂树梢的氤氲，那蛋壳般薄薄的茧。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演息和孕育，而日出则象征着一种诞生，一种生乐和衣食，乃富有动感、饱含枝叶和青春性的一个词。它意味着你的生命画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又注入了新的热力。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让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刘工。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刘工，麻烦您在这个时段为我们介绍一下出行的一些提示好吗？ 好的。 咱们今天中午呢先介绍一个台风的基本情况。 好， 因为从昨天呢即在这个菲律宾的南部地区有一个热带低压，未来呢它是以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未来这个10到20小时吧，有可能发展成为今年一号台风。那么呢这个现在呢它还继续向那个越南南部移动，在今天中午呢，这些区域就是其中南海南部啊部分海域的风力就可以达到9级，阵风可以达到10到11级。 嗯， 从全球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每个州都有一些冷空气活动，不同程度的造成各地的降水天气。那么呢，以32度为限，那就是它有一个向态变化。32度以北的话呢，大部分就是下雪或者已加雪。32度以南地区就是雨加雪或者是下雨的情况。比如说现在加拿大它就是中雪，那么呢对大家的这个如果是去加拿大多伦多旅游的话，恐怕这个雪就会给大家带来一定影响。 嗯， 其他地方呢比如说这个芝加哥啊纽约华盛顿啊，它都是在下小雪，这种天气的话呢恐怕对你的旅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嗯， 那么在东南亚地区，那就是亚洲的话呢，东南亚地区现在基本上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只有马尼拉未来呢恐怕会有雷阵雨，这对航班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比如说吉隆坡啊新加坡啊这个地方都是中雨天气，应该说呢对航班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对落地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比如说在北欧地区，北欧呢基本上现在都是在降雪，而且呢气温很低，这些地区呢就不太适宜大家去旅行。 嗯， 那其他地方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呢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的话呢各地区的气温差距都比较大，因为它这个整个世界跨度也比较大。 嗯， 那么在亚洲咱们讲到中国的话呢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有一次比较强的这个冷空气活动，它会给中东部地区带来这个大范围的降水天气，尤其是在这个陕西河南这个湖北的北部地区，今天呢会造成这个降雪量比较大一些，到今天夜间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中到大雪，局部地区有暴雪的可能。 嗯， 那么随着冷空气的这个逐渐南压，这个降雪的这个降雪线也会这个波及到长江流域。那长江以南地区呢基本上以这个小到中雨为主，随着冷空气的持续雨量呢还会加大，上述地区呢有些地方可能会达到暴雪的程度，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些地区的天气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旅行路线。 嗯， 主持人， 哎，谢谢刘工。那最后我再问一句啊，因为我们今天出行的目的地是瑞士， 对， 在咱们欧洲的中部地区，现在出行的情况还算良好吧？ 应该说呢，这个地区的话呢，现在有一些小雨天气，基本上呢对这个旅行啊没有太大的影响。 嗯， 好，谢谢刘工， 谢谢刘工，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在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经过刚才的旅游天气预报的连线之后呢，我想我们暴露了行踪哈、今天我们的环球旅行家在旅行规划师里，新年的第一期旅行规划师，我们将出行的目的地是在欧洲瑞士。 对，依然是和冰雪的主题相关的。而我们的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欢迎一下 Lionel 李鹏。我每次念你的名字我都会心理障碍。 Hello， 袁一好，张帆你好，新年快乐。 欢迎彭博来到我们新一年的环球旅行家。新的起点，我们新一次出发。刚才说到瑞士，其实昨天晚上买蛋糕的时候还闹错了一件事情、指着一个东西问，哎，这瑞士卷怎么卖？后来人说这不是瑞士卷，在那边。 哦， 我经常会说到这个瑞士卷这样的东西。 你指着拿破仑说这个瑞士卷怎么卖？ 反正我经常指着 A 说 B。 所以瑞士有瑞士卷这个东西吗？ 哎，我还真没有留意过这个食物的方面。 其实蛋糕方面的东西呢，在欧洲，特别是欧洲中部一些地方，还是特别的丰富和发达的啊。基本上我们提到说黑森林，其实它就是来源于这名字是德国的黑森林， 对吧？蛋糕啊，或者是一些面包这样的东西，在欧洲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有跟中国不同的地方。 我是一个对食物特别没有兴趣的人， 到哪吃什么都行，是吧？ 哎，什么都行，吃饱就行。 刚才已经验证过了，因为我们请彭博有的时候，同事带他去吃饭的时候，吃什么都行， 对 吧？ 对。吃什么都 吃了， 我们也是这么觉得的。 对，我们也是 这么觉得。对啊，就是真的很好吃。 好，我们回归主题，今天从瑞士卷说到瑞士啊。来，彭博跟我们说说，为什么在新年的第一期我们要提到瑞士呢？你对这个国度有什么样一种感觉？ 新年这个时候呢，主要现在是瑞士刚刚好像是开启了说是冬季的一个旅行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对的一个季节。然后我去的时候呢不是冬季，我第一次去瑞士的时候是8月9月初那个样子，然后那边可能还是穿短袖的夏天。对，所以现在这个冬季就让人挺期待说能去瑞士去滑个雪，然后拍拍雪景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瑞士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在春节期间去的。 你知道就是你当时去瑞士，你在朋友圈里面发的那一条是让我印象最深刻，每次想到瑞士我都会引用你那句话，说有点什么烦心事儿到瑞士就都好了。 哦， 真的，那个我人生中第一次说这个湖光山色这个词跳到我脑子里来，就是我在瑞士。 以前你是拒绝这样的词的？ 不是，是这个词我不知道用在哪里比较合适。当然说我们中国的山水也很美了，另一种意境美。 对， 但是瑞士那边呢，就是颜色的饱和度很高，然后东西都很饱满，很丰富。那一瞬间就会让你想到说啊，湖光山色这样的词，是当时我在洛桑的那个叫酒店叫做 Ode de la Ba 一个酒店，我从就是一睁眼，然后早上白天外面就是莱蒙湖，然后有山，都是阿尔卑斯山的这个就这样的风景，特别的美。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山水跟人的距离如果很近的话，湖光山色这样的词它就会应运而生。 对 在瑞士呢，我们经常会说到有些雪山你为什么看到它非常容易，是因为其实它海拔并不是特别高。那在中国呢，在其他的一些比方我们指到的一些这个雪山雪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海拔一般都比较高， 对， 所以我们会要跋山涉水去看。 是的，是的。 所以在瑞士这样的东西离你很近，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容易。 对，像其实冬季如果去瑞士的话，有很多可以去滑雪的地方，比如说像很有名的那些什么少女 宫、你要缠袁一啊，他好长时间没有上雪场了。 然后像什么采尔马特、因特拉肯，就这些地方都是很有名的滑雪圣地。然后雪的质量呢，也是肯定是世界上顶级的，比我们比较近的这些亚洲的地方还要更加的好，因为它也是花费会更昂贵一些。所以它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这个风景啊，然后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借鉴一下我们这个彭博他的行程，来看看瑞士其实我们怎么走可以走出一条不一样的主题， 而且不一定说非要以滑雪作为主题。 对啊，因为他刚才说了嘛，其实 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湖光山色， 8、9月份的时候。 对的，那个时候特别美。我当时去了四个地方，我第一站先到的洛桑，从洛桑去的蒙特勒，因为当时有一个蒙特勒的爵士音乐节，去那里去玩一下。对，然后从那里，然后我还去了日内瓦和苏黎世。大概就只有苏黎世是讲德语的地方，其他三个地方都是讲法语的地方。然后瑞士呢，它是分三个语言区嘛，英语基本上是在哪里都可以用的。对，然后但是剩下呢，就是它有三个，就是德语区、法语区和意大利语区。这三个语言呢，它也多数会有一些瑞士的风味在里面。 对， 但是我主要在的还是法语区，因为我比较我个人喜欢法语。 哦， 然后呢，通过这几个地方，它总体来说呢就是小小的，然后节奏很慢，真的是 非常适合养老。如果你的这个经济实力足够雄厚的话，那里真的是相当的好。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把一些照片和文字抛到这个社交网络上，就有人回复我说：“那么好，那你别回来了。 ”你说那我还不够老？ 就会收到这样的回复，就可能是我把那里说的太好了，但真的给我印象非常的不错。然后我先说一说大家出去都会比较关心购物这件事情吧。 好呀， 对，尤其是女生啊，然后 要不然他刚才声音那么大。 对，就是去购物，瑞士是一个很，就欧洲都是比较适合购物的，尤其是买一些名牌啊或者是怎样的。很多人觉得去瑞士买手表是很划算的。对，相对来说确实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因为都是在瑞士生产的，制造的品牌也就是瑞士的。那大家可以说再比较一下去哪里选。但有一些呢，可能在欧洲其他国家也还会很有优势，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是买一个比较昂贵的东西，你自己要提前规划好，比一比价格、啊、 做一做功课。 对，要做功课，因为你买的毕竟不是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你要把那个当地的地区的税点也一块扣掉，就退税能退给你多少钱， 对的对的， 这也是一笔。 瑞士退税远没有其他的像什么意大利和法国退税那么多。但可能是因为它的定价就没有那么的 高。 对，因为瑞朗相对来说我印象中是比欧元要稍稍便宜 一点， 对，就是小数点后一位便宜一点点。 嗯， 然后但是他退税退的会少，所以要里外里呢你自己要算一下怎么买最划算。这就是购物，这几个地方差别不大。然后呢瑞士最大的优势就是尤其是在手表和珠宝这些东西里面，它有很多我们在亚洲基本上看不到的东西， 就有一些限定款是吗？ 对，就你比如说高级珠宝啊，或者是限定的腕表，你真的是只有在瑞士的店你看就有，但在国内你可能就是这个，对，会看不到。那里真的是，尤其是在日内瓦当时有一条街是叫会对后面的名字我有点记不清楚了，那一条都是就是比较昂贵的那些品牌的街，然后两边呢珠宝腕表，然后包括一些什么名牌服饰啊，这样的一条街道里面真的是琳琅满目的产品，他们就是放得很多很拥挤的那种感觉。然后那条街的整体的质量你都觉得是很有经济实力的人， 珠光宝气街， 对，就是很那样子的街。然后我在那里逛了很久，每一家珠宝店我都有去。 对，你刚才用的那个词儿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了那儿之后你没有特别的购物计划，但是赏心悦目这件事情 对 是人都可以享 受，很重要。 对， 对，那是一个很好的视觉的享受和 对 和体验。 嗯， 这就是购物方面。 嗯， 然后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到在瑞士这个购物，你走了刚才说四个地方，四个地方，你觉得偏重于哪个地方购物可能会优势更明显一些？ 优势更明显还是日内瓦吧？我觉得 是因为大城市吗？ 日内瓦怎么说？它就是我个人是比较留意在就是瑞士嘛，去了就是珠宝腕表这种东西是比较吸引我的。日内瓦真的很多很集中。然后像在国际市场上珠宝这些东西，比如拿彩色宝石或者说是钻石来说，瑞士是最顶级的宝石的就是销售的地方，也就是最顶级的宝石都会优先供给到瑞士，然后才是其他地方。因为那里就是有消费能力的客人实在是非常多，所以你去那里会有机会看到很多你可能没有太多办法见到的东西。 对对， 所以我会推荐去日内瓦，即便不买东西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这是说到购物方面。 对，购物方面。然后当时在主要的目的还是去说在音乐节玩一下，然后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欧洲的这种体验。当时去的蒙特勒音乐节，那个也是给我印象很不同的一个音乐节。因为我印象中的音乐节它是叫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然后音乐节给我的印象就是人很多很拥挤，然后大家很随意，就在那里去感受自己喜欢的类型的音乐，然后跟着一起。 你能类比一下就是国内有这样的场子吗？是更像对， 我国内的音乐节我一场都没有去过。 你没有去过 啊？对，然后但是我收到的一些像你比如说对像那个微信上的一些新闻啊，或者说是像这些互联网上的新闻啊，当我看到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描述的对音乐节的质量并不是很满意。 其实音乐节有不同的类型嘛，在大家印象当中，如果说老一点啊，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他可能会想到的是，最初在美国，你知道非常有名的伍德斯托克那样的，就是泥浆里打滚，整个很狂野的那种音乐节。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原因因为他以前做音乐节目嘛，很多我们的嘉宾也讲过，他们参加不同的音乐节，比如说去日本参加的音乐节，对吧？ 对。 上次我记得泽华讲到日本音乐节的时候，我也很有兴趣。 Fuji Rock， 对，在富士山， 对。 然后那个 所有的地方的音乐节，你就会发现它会结合当地人的气质， 对 当地的音乐的 那种特性，就会有本土化，哎， 特别的不一样。所以瑞士我就想了解一下，我们刚才一说这个爵士音乐节，我真的在原来的感受上，因为我受原因是影响比较大，他老说的爵士，他就提到美国那边， 对， 我们提到爵士乐发源地的地方，是吧？ 对对对。 所以可能瑞士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那种气质。 对，瑞士整体来说呢，它的这个无论是节日或者是人文的这个气质呢，都是很典型的欧洲人的那种气质。 嗯， 相对来说会更保守，然后更注重一些礼仪，哦，包括形象，哦，包括一些，就是他们的文化当中带在骨子里的东西。 嗯， 它的这个爵士音乐节给我的感受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非常的干净，井然有序。它在蒙特勒的一个算是就是像沿着那个湖边的一个位置，它的那个场地的搭建，会有很多的那个餐厅就在那边，就是服务这一个 音乐节。 对，哦，但它平时那里应我觉得那里应该不是餐厅， 就是平时临不是到了那个时候是临建。 对，就是它就是在那个湖下面的那个，就还不是悬崖哦，就是那个湖边它一个起来的坡上，用那种钢铁的那种结构支起来的。所以说就是你把着这个餐厅的边儿，你就下面就是水啊。然后呢，整体的每一家餐厅的这个干净程度、卫生状况，然后再加上这个参与音乐节的人的这个整体的素质啊，然后包括他们这个注意这个公共礼仪啊这些东西，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好。 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词儿，你说他们是欧洲的比较保守的那种老派的， 哎， 绅士的， 对，绅士的， 所以会更优雅一些。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的一些视频，就其实他每一场的演出都会有点像一个小型的一个 live house。 是的，是的，大家也 都色彩就是， 大家也很嗨，但那种嗨不是说肆无忌惮的，而是就 是 说 克制的， 带着镣铐的舞蹈。 他没有带着镣铐的舞蹈，太夸张，他就是取悦自己的，就是音乐节也是取悦自己的。但他取悦自己是有一个限度的，我高兴了就好了。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你看啊，其实袁一跟我都接触过，就是来自瑞士的不同的那种音乐类型。我也接触过那个山里面的那种山间音乐 啊。对，瑞士的本土音乐也很有特色。啊， 那个特别有那种乡野的味道， 是 特别是那他们穿上民族服装以后， 对， 感觉上就是像一个山间的小集会。但是你一提到这个蒙特勒的爵士音乐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它那个色彩完全就不同了。 对的，对的， 啊，它 还很有这个符合，它有符合时代特质的部分。 瑞士那音乐叫约德尔调， 约德尔 啊，约德尔调，对， 有 对。对对对， 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就是唱约德尔的这个， 其实在音乐之声里面就是运用到了这样的约德尔。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个人会比较推荐说，如果大家去瑞士如果说你第一次去说什么欧洲几国游啊，那种是半个月，然后有六七国那种，是实在是走马观花。如果去的话，瑞士很值得说，你就一站地或者最多两站地就在瑞士，然后去几个城市。 刚才你说到的蒙特勒，我特别想让你对比一下。你说到了日内瓦，它购物的一个好地方，或者你可以看到很多赏心悦目的商品。那在蒙特勒，你觉得它的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它跟你刚才说到的日内瓦、跟洛桑、跟瑞士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同？它会更小一些吗？ 它这个大小在瑞士来说，我是觉得 都小， 都不大。对，然后要说不同的话，它可能比洛桑稍稍要年轻一点 啊。 洛桑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太过平和。 因为我没有记错的话，洛桑旧城和新城两个部分 啊， 对，是在坡上和坡下。 对对，然后呢，当时我们那说到洛桑，我们就先说洛桑，在那里当时 好吧，我们说到哪里就说， 对，我们就先说哪里。 好， 说到洛桑，当时是因为瑞士人是管那个叫做莱蒙湖，他们是叫做日内瓦湖， 其实那 其实就是一个湖， 嗯， 然后隔着湖呢，他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最熟悉那个 矿泉水最贵的 地方，对对对对，那个伊万小镇，就是伊云小镇， 嗯， 然后呢，瑞士也是你整几乎整个城市里面，只要上面没有写着不可以喝的水， 嗯， 就是所有的水都可以喝， 直饮水， 对，都是直饮水，外面的喷泉，什么酒店的这种水龙头，所有的水都是可以喝的，而且他们说他们的水是比伊万那边海质品质还好的，而且他们很不屑，瑞士人就是开有一个玩笑， 因为伊云是出口给别人喝的， 瑞士人开玩笑就这大家都开玩笑，开瑞士人的玩笑，说他们是站在鄙视链的顶端，他们说上帝让觉得瑞士的这个位置一切都太完美了，他 他们说那总得弄一点不完美的事情，不然对你们太不公平了。那怎么办呢？让你们隔着湖看到法国吧， 看到他们挣钱挣的最多的那个水。 就是让你们看到法国，就是你明白吗？就是法国人也很有那个骨子里的那个劲儿嘛， 就是有傲气。 对，瑞士人是觉得法国在他们隔湖相望的一个地方，那是他们人生最大的不完美。所以他们是很以自己的这个家乡的一切为骄傲的。 对， 很有意思。洛桑其实你刚才一提到，就符合在冬季我们说的这个主题。我们一提到洛桑呢，就会提到奥林匹克的总部。 对， 我们会提到我们即将到来的冬奥会。实际上，在冬奥会的各个领域当中，跟瑞士的交流也有很多。 是 我们记得在前两年，瑞士国家旅游局和中国这边的合作呢，把很多的我们的雪场的教练在瑞士进行培训。 对， 在那边呢，让更多的中国游客去瑞士滑雪的时候， 是 还能见到 拥有中国 教练。对， 是的，是的。然后像洛桑也有很多名人会喜欢去，你比如说像 对 大女生可能都知道 Coco Chanel， 嗯， 她当时在那里有一个酒店，她会指定住在一个房间里，就是为了欣赏瑞士的美景。 嗯， 还有像著名的诗人拜伦， 对， 还有像著名的歌手 Selena Dion， 他们这些人都会定期的去那里待上一阵子。 嗯， 然后如果你穿梭在这个瑞士不同的城市之间，它有一个瑞士这个交通系统，它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叫做瑞士旅行通票。 嗯， 对 对，这个咱们攻略型的东西咱们放下半时段继续来说。 好， 好， 好的好的， 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室。 周世民，和我一起开启路虎之境。 18年款路虎发现神行，35.8万元起，首付低至7.16万元，更尊享1年零利率。即刻前往路虎展厅，400-820-0187。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冬日纳福迎新，冰雪欢乐聚，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您还为选年会场地发愁吗？温都水城50到5000人场地任你选，魅力冰雪乐园、温泉戏水、住宿美食等你来。电话8178-1111，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岛，塞伦盖蒂草原，加拉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旅行规划师，新年第一期的规划师的时间，我们把它交给了我们的老朋友彭程，欢迎 彭博。 彭博， 你们对我的名字真的是有 程万里，我老这么想 啊。是，对， 其实彭博确实是他。应该说你每年可能有很多次旅行都是鹏程万里的。 对， 刚才说的 又往回找 是吧？ 不，因为关键就我们就承认了，只记住你的英文名，记不住你的中文名。 好啊，是啊。 那以后是不是就是得拿英文名字来替代一下了？ 随便你们， 对， 你们怎么记得 就来。对， 好的。 因为上半段咱们讲到了瑞士，你在并不是大雪覆盖的时期去到那边，进行的是一场跟冰雪可能没有太大关联的一趟主题的行程。 对， 就是，湖光山色是你这一趟行程的主题吗？ 对对对。 嗯，然后你刚才讲到了，其实既然湖光山色这么美，可以选用瑞士的旅行的交通的通票。 你那次的行程是用了这个通票 吗？ 对对，当时是他的旅行通票，旅行通票应该是可以选时间的。 嗯， 然后大概比如说你是一个星期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然后你比如说半个月是什么样的费用。 嗯， 那个东西在国内你就自己用家里打印机打出来一张纸就行了。 嗯， 上面有什么二维码 之类的，而且有很多的平台可以去订购。 对对，而且它 非常方便。你上次在瑞士是订了多少天？ 我订的是7天的， 就一周的。 对，一周。 它还有那种一个月之内用几次间隔用的那种。 对对对， 你是选择一周每天都用的。 我们旅行，对，肯定是要选按时间算的，而不是次数的。 嗯， 因为它还包括了地上的那种火车啊，就是城市内的这样的公共交 通。 对，然后包括城市间的交通都非常的便利。 嗯， 你就拿着这个纸上去就行了。 嗯， 有人如果查票，你就把这个东西给他一看，他一扫就知道你交过费了。 嗯， 非常方便。这个，一定是推荐给去瑞士的朋友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四个瑞士的这个目的地， 嗯， 你基本上都是用这个通票来解决你的交通问题。 对对。然后我最后一站是从蒙特勒到的苏黎世，然后这个苏黎世就是我的最后一站。 嗯，苏黎世应该是一个枢纽了。 对，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然后包括人口，包括城市面积，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嗯， 到了苏黎世就变成德语区了，所以很多， 你的感受一下就不同了。 对对，因为法语我还认识一点，然后如果到了德语呢，它跟英语当中会有一些重复的部分，但是还是大部分你都是不会认得的。 嗯， 然后包括风土人情，它都更偏向于像德国， 是偏硬一点了， 非常明显。这个只要你对这两个国家到你对法国、对德国，你有一点点概念，你就会感受到，在瑞士当中，法语区、德语区和意大利语区这三个部分的人 还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 的。就语言其实是代表一些性格在的。德语的那个语言本来就很像 刚从德国回来不久的人， 对，每一句都很像下指令，所以特别适合给军人使用。 Guten Tag。 对对对对对。 那里就是那里，对，给我的感受就是真的跟法语区很不同。法语区主要就是在西边，一个南北纵向就是比较长的一个部分。 嗯、 然后等到了德语区，那就是北一些的那个、那边是在说德语的。然后在苏黎世给我的感觉，它很新，就是一个大城市的这个样子。 跟你刚才说到的湖光山色马上形成对比了。 对，它的自然风光确实是要比那些比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地方少一点的。你像那些像洛桑啊、蒙特勒啊，基本上是你走一个坡就到了湖边了。 对， 对，很有意思， 离自然很近。 对，然后因为我们在北京都是在城市当中生活习惯了，所以你到了苏黎世就知道，很便利。然后我走不多远就会怎样就。 但是你特别稀罕那个就是自然的那一面。 我喜欢自然的那一面，对，因为出去度假嘛，你总是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我推荐大家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交通上面和在这个国家之间的这种穿梭感兴趣的话，其实，在瑞士这个位置，你去到刚刚说的这三个语言的三个国家，你比如说你想到德国，你想到法国，到巴黎，或者到意大利去，到米兰啊，或者是到罗马可能远一点，到米兰，都非常的方便，就坐火车就到了。所以像如果你说我去欧洲这么远玩一次，然后觉得只在瑞士一地，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可惜，或者去一次我要发挥这个往返机票的最大价值的话，你是可以考虑去这几个地方再选一个去玩几天。就不推荐那种说一下跑太多，走马观花你回来都记不住了。 这个建议很好啊，就是临近的地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欧洲，你如果限定一个地方是一个国家的话，这个对旅行来说不是件好事情，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地区，因为申根签证嘛。 对对 对, 对， 临近的地方就像临近的省份一样。 没错没错， 你完全可以连个线。 你瑞士的签证就是完全可以去这些地方的。但唯独就是如果是你跑到了其他的地方，然后也碰到了心仪的东西，你有买东西，然后你并且还要再回来这件事情，因为它虽然是申根的地方，但是你它是怎样，它是为什么是不能退税，我忘记了。 上回我们的建华， 黄建华专门说过这个 ，对，它有不同的一些小攻略， 对， 可以解决我们在不同地方买东西的 问题。所以你退税的话，你一定要小心。就你在瑞士买东西，那你在临近的时候，你是在瑞士退。你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去了像巴黎或者是米兰这样的地方，然后你再回到瑞士，然后你从瑞士再走，那么你在这两个地方买的东西，就是在法国、意大利购买的东西，是不可以在瑞士退税的。也就是你在巴黎和米兰回瑞士的途中。坐那个火车，我当时是在米兰回这个瑞士的时候，有一站叫 Domodossola， 那里是可以退税的。 但你东西必须是要包装好，就不能使用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要等到你离境之后。 因为它就是很小又很近，又不像说那种国际化大机场很麻烦，它就是在火车站站台上帮你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大家留心的。 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个方面还有更多疑问的话，我建议大家去一个微博叫飞来飞去的黄建华，你直接向他提问。他在这个方面还是有自己很多的小经验。 对， 特别是一些很小的一些转换。 对对对对对，这个经验很丰富，可以直接给他提问，免费，不需要花钱。 说我们说的啊。 提环球旅行家好使。 彭博 可以 继续， 对，你的旅行。 然后我们再说回瑞士里面，就不说周围的这些了。他呢，瑞士是被大家称为叫做阿尔卑斯山的家乡啊，应该是有这样一个称呼。它的山真的是很丰富，所以我们在一月份这会儿，马上大家就要休那个春节的假期了，才会提到这样一个好去处。 我们昨天说那个假期是从元旦到春节，好多人是这么休的 啊。从元旦可以休到春节， 但这个不极致，极致的是从春节休到元旦。 来年是吗？ 从春节休到元旦，这个是就是失业的休法吧？ 来，继续，我开玩笑。 然后那个他这些很好的山呢，虽然是各有特色， 它的山的数量真的很多。如果你要去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说做到大包大揽，每一个山说我都去感受一下，什么滑雪的这个品质是不是有区别啊？或者说哪一个更适合成年人，哪个更适合小朋友？这个是我们没办法去一次瑞士就把它都摸清楚的。 嗯，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去瑞士滑雪，首先，我得到的一些建议啊，是你一定不能是一个完全不会滑的人，这样会稍稍有一点浪费。如果是这样呢，像刚刚袁毅也提到说，那边已经提供给我们讲中文的教练。 对， 你如果是零基础也 OK， 只是我是希望说你，如果我们真的是会滑了，去那里会感受更不一样的滑雪的体验。 嗯， 那去到那边之前呢，如果是家庭出行，我自己觉得还是要做一做攻略。如果带小朋友去，让他去学滑雪啊，感受啊，是去哪里比较合适？如果是单纯的情人之间这个度蜜月，爱人之间说度蜜月，然后去度个假，这样子适合去哪里啊？这个应该要自己提前做好攻略。我是这样觉得，因为山真的太多了，哪里都很好看起来，对。基础设施都很完善，你什么都不用带，你去那里都可以租也可以买。 甚至你记不记得在有一年我们说到瑞士航空解决这个游客飞往瑞士的时候，如果你自己有雪板的话， 对，它是可以专门 给你 来帮你解决。对 哦，就是连这种大型的这个东西都可以帮你解决。 对，因为很多人去瑞士的目的就是去滑雪，所以现在瑞士国家旅游局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帮助咱们中国游客。 刚才彭博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善良，他一说到那个说你要零基础的话去就太浪费了，我在想这个浪费是什么呢？浪费资源。然后一下，哦，对，你花那么长的时间，花那么贵的费用，然后去一趟，如果你真的不太一点都不会的话，欣赏风光是可以的。 你自己都很着急，因为瑞士的雪山就是你要坐很长的小火车专门上去，可能坐两个小时的火车，然后你这一天就从山顶滑下来。 啊，你觉得这个 别人是滑下来，你是对，你可能一天下不来。 对对， 就会遇到这样很尴尬的。 因为它的那个雪，它真的是跟我们国内的一些就是说 雪场是 滑雪场，对， 它不是人造的。 尤其是像我们就是北京周边，它没有说像东北那么冷，降雪量又比较少， 所以需要造雪。 对，你跟瑞士的雪山那就更没办法。 欧洲的这个为什么它瑞士的这个雪场或者它的滑雪项目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因为它确实它那个地理位置很特殊。刚才我说到，一个是海拔没有那么高，那么你在很多雪场呢，因为我也是去的时候大概是在八九月份的时候，刚好在那个时候呢是没有滑雪的这个项目的，可是呢到了山顶之后，为了让大家能感受一下，特别是为了让我们那个队伍当中那个中心人物能感受一下，他要代言嘛，后来就专门给他开辟了一块区域，说哎，你可以来模拟一下，然后大家呢有戏雪的项目 啊， 各种各样的那个，所以你提到给孩子，我就觉得我那次到的地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皮拉图斯山应该不是，皮拉图斯山应该没有雪，在其他的一个山，那个山顶上就是很多的那个区域都是开辟给孩子们玩的，各种各样的橡胶轮胎。 不要小瞧欧洲的孩子们，他们可能雪滑的比咱们还 好。他们说在瑞士看到的很多那个孩子都是特别小， 对， 就在雪道上， 对， 因为他们也是从小就在雪地里长大， 对，因为他们到那里真的是 太方便了， 对，太方便， 就是周末的一个家庭生活而已， 可能真的是比我们要去到周边的雪场还方便。 哎，不对啊，我记得彭博在东北的情况下应该雪也很多呀， 你们不是应该那个？ 我跟你讲，这个越是家里守着这些东西，你可能越不会， 就 像海边有很多旱鸭的， 对，就像。你们有经常就会去长城啊，这些 没有没有， 我在北京快十年了，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过长城。 好， 就反而他在我身边，我会觉得我随时都可以去，反而你越不会去，直到有一天说你这个资源不在你身边了，你会说哎，我当时我为什么没去？会有这种。 那我们建议一下彭博，其实，在冬奥会即将到来的这么几年当中， 在北京还是要滑一下雪的， 尤其是往这个我们说延庆这边走， 对， 用不着去崇礼那么远啊， 对， 因为你还是零基础嘛。长城这边其实在我们说到的应该是在海坨山的脚下，世仆园的附近都有很好的雪场， 对， 你既可以看到长城， 对， 又可以滑雪， 对， 是我之前我有去学过几次滑雪课，对，然后 不算零基础， 也不算零基础， 他跟我比已经不是零基础， 滑得走，哎，然后滑得还 也刹得住车， 哎，对对， 行，那就行， 对，很有意思，那个真的，如果零基础，绝对不建议你自己在那里说是去摸索啊，或者是去看大家怎么滑， 要请专业的教练， 一个教练一个小时就完全可以让你享受滑雪的乐趣。 彭博今天非常好，除了给我们最后补充的滑雪主题之外，也给了大家 多样的选择，去瑞士不一定只是滑雪的这样一个目的。 对对对对， 湖光山色，感谢今天彭博给我们带来这样一趟瑞士的旅行。然后呢，也希望能说说你2018年的旅行的规划吗？现在有吗？ 小心愿， 我应该三月份的时候还会去瑞士。 哇， 我也希望那个时候我还能赶上滑雪， 棒棒， 然后要去一下。 好，我也有个心愿，我下次见你的时候一定不会把你名字念错了。谢谢， 没关系，没关系，谢谢袁一，谢谢张帆。 好，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藏在你枕头下面，每一页每个字都好甜，可是当我看到手心的人，我才知道你心在变。如果这爱意对你是种保护，不必勉强你的心，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的照顾，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说走就走，不要回头，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不要回首，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说走就走，绝不回头，绝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不要回首，不必念头，不愿看到你为我流泪，请不要流泪。在今天要写最后一页，结束这爱情戏，这是最后的一篇，再看一眼你纯真的容颜，我坚强把心放在你床边，这是我们最后一面。如果这爱意对你是一种包袱，你不必勉强你的心，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的痛苦，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走就走，不要回头，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不要回首，不必点头，答应我你不为我留。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